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最新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说明，强调现在疫情远远没有达到当年 SARS 的程度，医疗资源也足够为广大患者提供及时诊疗。但是卫健委也说，如果咳嗽发烧不能自行吃药，也不要认为过两天就会好，现阶段亦有不适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另外，中国中科院研究员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 病毒在结合受体途径上十分相似。研究员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 病毒和 MERS 病毒的全基因组，发现新病毒与后两者平均分别达到70%和40%的序列相似性。病毒传播能力不仅仅包括与受体结合，还有病毒的复制和攻击能力。 MERS 的基本再生数，也就是平均患病周期内的传染人数为 0.4 到 0.9 名， SARS 为4名，推估武汉肺炎的传播力在两者之间。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卫福部强调，目前台湾口罩足、病床足，民众不用恐慌抢购。当年 SARS 过后，疾管署每年都会备妥防疫物资。经过盘点，目前共有4488万副一般外科口罩，190万副的 N95 口罩。今天和明天各释出100万副一般外科口罩到四大超商代销。年后1月30号到3月20号改为每周释出100万副的一般外科口罩给各大超商。一旦市场还有供货疑虑，将视实际情况调整释出的口罩数量。至于库存的190万副 N95 口罩，释出对象为医疗单位。初步盘点，各家医院资源充足，目前还不需要释出。食药署说明，我国共有7家业者生产口罩，领有生产第一等级医材外科口罩许可证214张。以单一品项来说，214张许可证相当多，可以生产第二等级医材的口罩28张。两者差异在口罩密度，民众不用购买到第二等级的口罩，这类口罩多是医护人员使用，即使 N95 也只是第一等级的医材。英国经济学人资讯社公布了2019年民主指数，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还是挪威，台湾排名从去年第32名上升到了31名。经济学人资讯社调查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程度，以10分为满分，就选举过程和多元化、政府功能、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以及公民权利5个范畴评分。台湾选举过程和多元化9.58分，政府功能8.21分，政治参与6.11分，政治文化5.63分，公民权利9.12分，平均7.73分，排名全球第31，在亚洲与澳大拉西亚地区排名第5，1到4名分别为纽西兰、澳洲、南韩和日本。中国排名153，总评分2.26分，这是2006年这份统计开始以来的最低分。香港总评分6.02分，也是2012年来新低，排名由73名滑落到75。民主指数前5名为挪威、冰岛、瑞典、纽西兰、芬兰，垫底的163到167名为查德、叙利亚、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北韩。

那些老屁股的肉都跟豆皮一样皱，到处都是你的屎尿，抱歉我会踩过你的烂货。看着一点像做爆红，越是无能越是被人认同，偶尔打开 radio 想放松。妈的 stop this， 我快不不不打造文化并未让你踏步，准备下酒前的倒数。Wake up, wake up， 醒了听着，这是快被政府抽味，全世界的怒吼。打开新时代，我发誓要停止这恶性循环，你就等着看，向天空发出了信号，带着兄弟一起来干。We light it up， 黎明前展开狼人杀，就跑就吧，我们缔造的是生活。来到我之前，巨石的改变，我天生狼烟。瞎混，当我走上天台就要见血，手起刀落快刀了你无法辨别，我俩人手足气杀到是个片野，卖凶豪华里面传出感情谄媚，我隐居在深山里中，我的江湖就是人情水客，新人先一枪由我主落，新大陆我走掉八千里路，我来听 OZ 接触之风雨，歌词模仿力，我们的风雨全面展开攻击，今晚我来处理，把世界都擦平，把你们全部都立住在空气里。黎明前展开狼人杀，就跑就吧，我们缔造的是神话。来到我之前，巨石的改变，我天使狼烟。 We have a visual on enemy paratroopers at grid pop a uniform 259er. I don't know we're onto them, right? 自从那天夺下金曲奖后。该干的大事我依然照做，跟出个节目。Trust you don't want no smoke， 也不带他赌斗。我靠他的运作 ，Red motherfucking FP 心里怨。Oh yeah， 这是王者的联手， 王者的宝座，天子反骨革命我背着，腾云驾雾现在起飞了。守寡你们的财产我追着，我接着，让我的心脏也被黑的。新的局面将由我掌控，前人定下规则强行打破，攻下山顶延续我想过。What the hell the I？我讲代表隆重。 1月22号星期三，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心情还好吗？你想回家了吗？是不是觉得我坐不住了？ 对，跨年就是12月31号来一次，我这个1月22号再来一次。 其实我真的觉得东方有两个年可以过，蛮开心的， 快乐。 之前我听到GJ 讲座家，他说他因为他以前可能在澳洲长大吧，我有点忘了。他就说，其实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要过两次年，但我反正就记得另外一个那个年，我可以拿红包就好。今天一开始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Ozzy 的《狼烟》，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莫宰阳的《知影》。 好像我的人生的道理，听完他几遍，原来 小时为你唱的歌曲呢，虽然说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但年跟年交替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做总整理啊，2019的票房前十的电影，或者是前十名窜红的新人，就各式各样榜单。可是呢，你在不同的平台，因为毕竟后面掌控那个的小编们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你在也许你在 KKBOX 看得到的编辑推荐2019的，比如说他们觉得百大好的单曲，跟你在 Spotify 听到的，跟你在 Apple Music 听到是 不一样的， 所以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为大家选的就是 Apple Music 小编们他们选出的2019百大最佳歌曲，他们想说，就当时呢想说用这100首的歌曲来总结2019年的精彩，然后呢，他们自己有帮他们的歌单下了一些注解，比如说他觉得今年2019年歌单呢是属于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都在串出了，他们觉得那是2019年华语乐坛，也不是华语乐坛，乐坛最突出的一个象征。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说，华语乐坛就是爱舒适圈啊，爱抒情歌啊，但其实电子、嘻哈、摇滚、R&B多元一起融合的感觉已经出来了。你曾经以为的小众，其实他们已经有一批很大很大的死忠听众了。 不懂得哲学，却观察人心的特写。 无奈的新高度，如何推开机会？马斯读懂他们招数，有人是心里的苦衷，声响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他们自己也有说，觉得有一些可能对你如果没有一直在听新音乐的人，会觉得这些名字蛮新鲜的，比如说刚刚的莫宰阳、Joe M88、余佩珍、Limi 等等之类的。但其实这些人风格都很不一样，所以他们觉得2019年是一个能量蛮强的年轻力量在觉醒当中。 年轻力量 觉醒中，你要再一次吗？ 年轻力量觉醒中。 很明显你刚才是有在吃东西嘛， 哦， 口腔有点食物，就是花生米还是什么的。 我是一张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是我自卑，橡皮擦不听妈妈的话，也不是都不听，是先不听再听听看有没有道理。饭可以随便吃，但话不能够乱讲。青菜不能煮太久，煮太久了没有营养。有，不要讲太多，说太话重要的时刻。I don't like losing control, but I still chill. You got freedom. Are you sure?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却观察人心的特写。向后看风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穿过云霄，我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忍一忍，穿过水雾，很 好。 Joanne 爸爸，最高品质静悄悄。之前呢，在某一次工作当中，然后头发要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造型，跟平常感觉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就说， 我想弄成Joanne 爸爸的造型， 我就说我想要来个Joanne 爸爸卷。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争执Joanne 爸爸卷跟纳豆卷的细微差异。我说我是要Joanne 爸爸卷哦，我不是要纳豆卷哦，注意哦，注意哦。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我的手，我自己一笔字的毛，把我世界虚。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Can't find out we should good life. This is a celebration of my dedication. 不解释银行户头就是我的 statement. This is what I'm hot. You in cause you not. 零八九十五七帅到无像话。Oh my god. 成家是不得不得翻倍。I do what I make. 是我基本配备。成功代表着的杯子的 LA. 从不含泪就是刷飞我的 self made. 你在电脑前面睡念。我在跟你女友 hang hang. 你就是对我 hey hey. 我也对你 hey hey. 你马上叫我躺好跟我盖 baby.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我的手我吃的一杯吃的梦，跑完世界巡回妈妈回来了。我的手我吃的一杯吃的梦。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这个亚美的是二代，没办法没买力买个，带你去夜市吃二代，超大户给食堂睡了喷二怪。沙发在家里是座位，这时候我又是笑的话，还多手机压终于会驼背。Watch your back, gang gang gang gang.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Bitch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不得说我吃的一杯吃的梦，跑完世界巡回妈妈回来了。不得说我吃的。 去年呢也发行了新作品，它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的 I Go， 然后这张专辑出来，可能现在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周汤豪绿，他那个有点荧光绿的感觉。 没错， 之前呢我朋友在摆二手摊的时候，然后有一双高跟鞋就是荧光绿，嗯，鞋就因为鞋子尤其是女生的高跟鞋就本来就比较难买，因为你要版型他喜欢，然后那个脚又刚好合，加上那一双是荧光绿，最后呢就是你知道时间慢慢到尾声，想要赶快出清，还是假说汤豪绿正红，然后就是觉得这正厉害正潮，就有人经过了，一个男生经过看到那双鞋，他说：“哎、欸，我可以拍照吗？这个汤豪绿。”他说：“哦，你拍啊。”他说：“哦，我要拍给周汤豪看。” 哦， 他是周汤豪的朋友。进入你这首歌曲吗？是熊仔敬爱玲。 有些事我希望你能了解。今年和新公司谈了合约，开给我梦寐以求的条件，是时候高飞，但是 baby， 创造前途地满随着毁灭，这限制我七年的青春岁月，而你和我的爱将成为罪孽，是时候告别。像流流血液常违反你的门禁，夜店常盖过你的唇印，没光的山区就变成水星的剪影、yeah, yeah. 你听我是目光那么正在看，自我释放你的震撼弹，多么想成真只有往前，幸福原来真爱快 亲爱的 你潜在这现在起 Anti love Anti 现在起 Anti-love Anti-Anti-Anti 亲爱的你 下定决心这一秒钟 现在这 放弃所有爱人的 现在起 牵手出卖灵魂的乐器 Anti-love 再也无法爱 我的宝贝可不可以别再流眼泪，说实在的已经解释到我有点累，当初说你会当我最强大的后辈，现在就别再扯我后腿，你好霸道想要独占我的爱，当我上台谁能不看我的帅，这无关我的坏行程表早已塞爆，我的档期不是你的负担起的债，他们说我已经算得白白白着黑着清楚摊了牌，有多少人们暗地里为了形象为了欲望为了新台币用隐形墨水签了敬爱玲 know what I mean 所以抱歉我不敢的抱歉 I gotta go 没时间浪费，而且再见也不是不会再见，你可以买票看我演唱会。我想留恋深夜，常违反你的门禁，夜店常盖过你的唇印，没光的夏季就变成水星的剪影。Yeah, yeah, 你听，我是目光那么正在看，自我释放你的震撼弹，多么想成真，只有往前，幸福原来真爱快。 I'm talking about 亲爱的，现在这，现在起。Anti-love Anti-anti 在一起 Anti love Anti 亲爱你 下定决心这一秒钟 现在这 放弃所有爱人的 现在起 签下出卖灵魂的日期 Anti love 再也无法爱你、 亲爱的现在这现在起 And I love 亲爱的进来了亲爱的离开了亲爱的现在这现在起 And I love 亲爱的从这一刻起不能再爱你 Oh baby 丧失爱人的能力也无法爱自己 杨丞琳、徐佳莹默契组合再次合作，无畏感情观的畅所欲言。 练习达到完美境界，需要誓言、哭泣，取得痛快爱眼闭上沦陷，收起。 曲风个性强烈，感染到每一位听到歌曲的听众。杨丞琳、徐佳莹，恋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闪电过后的空气最清新，大金空气清净机独家双重闪流放电及高效滤网，可分解空气中的更细小悬浮粒子 PM0.3 达99.97%，滤网十年免更换，省钱又环保。现在买每台现折1000元哦。 Daikin， 拜年，赖来赖去 ，check 来 check 去，就是你不来，我不去。 哎，新年来， 你不仅人来，你还带新年来。 贴图拜年，不如贴心见面。 新年来。 大家好，恭喜发财！我是财神祖庙北港武德宫主理委员林安乐。过年行春，爱记来北港武德宫参拜武财公。除了求财运、保财库，还有18,000包的钱宝要送给大家哦。祝大家新的一年财气万万，财源广进。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大家好，我们是 好妹妹， 我是小浩， 我是秦昊， 这里是我们的新歌《一抹心》。 看了浮世绘的风景，听到无情歌的不平，蓦然发现自己原是真情。 是娃娃魏如萱。 中仿佛征服整个宇宙，流星划过那片星空，烦恼变无足轻重。小时候好奇心伴随我的梦，不顾一切去探索，温柔的曙光在我前方引领，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是 Apple Music 他们的小编他们整理出的他们觉得2019的百大单曲推荐给大家的榜单。当然一个小时是不可能把100首歌全部都播完的，就只能播一些华语精选给你。刚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 Julia 吴卓源的 Higher， 接下来是刘柏辛。 Whatever goes down, down, down. Love you forever, I'll always be around. Take my love and run, I'll still be strong. Take my love and run, I'll still be strong. Take

今雪が溶けどんなに 中央电台 UFO，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还有星期六的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是精华重播，我们几乎每天都陪着你喽。这首歌曲是来自罗大佑的《请珍重》，先送给你，待会整点报时过后继续为您服务哦。 悲欢难分难解，仲夏的夜安眠，月色穿透我的心，朝夕无心的跋涉，奔波旧故里，半生缘薄情难尽，山木然决心写来青春如昨天，少壮白首一眨眼，故乡在呼唤着幼年的名字，好说啊啊，母亲，请原谅我苍老的脸。爱恨难聚难舍，寒冬的风和雨，深深伤了我的心。纷争的时间，有烽火烧不停，旧事旧苦成年轻。人成长中要付出生命去磨练，粉身永远的向前，逐渐的号角又催促我迟暮的脚步啊，我的爱，请你珍惜这最后一年，请珍重相送，我的爱，我的人啊，别激动，别心动，别言不由衷，没失去，不会懂，在这个欢愉中，天苍海不星空，人总要有梦，才猛然决心血泪青春如昨天，少壮白首一眨眼，故乡在呼唤着归来吧，孩子们遗忘你想念，如何编织我这块容颜， 家人牵挂的心念时时都在。优补达人最好的天然食补，独家专利小分子活化萃取技术，能淬炼出食材中的珍贵营养，一天一包，随时随地让家人元气饱饱。宠爱家人， 我选择优补达人鳗鱼精，活化如新，从现在开始，身暖心更暖，随时喝得到的幸福，优补达人鳗鱼精。 爸爸，魏武营有好多我想看的家庭系列节目哦。 真的吗？我来看看。 有奇幻体感4D 剧场《节气二四梦游奇幻国》，疗愈系的亲子剧《库佐莫与他的长冠八哥》，充满童趣的台味马戏团《狂想红通》。 哇哦，官网上有很详细的介绍哎。 爸爸快买票，我们全家一起去，三人同行八五折。 以上广告由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提供。 释怀的一瞬间，你就是已经结束的。张若凡全新专辑《Dopamine》，我他数位实体发行中。2月29 Legacy 专辑演唱会 IndieVox 热卖中。浪 Life。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哲尼、 林乃金、 苏伟一、 马克、 玛丽、 唐晶莹、 黄子佼、 尹昕、 广宇、 Maggie、 雨欣、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今天下午最新说明，目前通报21名疑似个案，1人确诊，8名排除，另有12人隔离检验。昨天确诊个案台商病况稳定，目前持续在医院负压隔离病房治疗，已经没有发烧，呼吸速度正常，现在除了走路有点喘，一切都还好。至于与他同机的46位接触者，除了1人轻微咳嗽，其余正常，必须持续监测到2月4号。指挥中心依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通报，中国大陆确诊440例个案，9例死亡，确诊还是以武汉市最多，258例，其他国家及地区9例，包括了泰国4例，台湾、日本、南韩、美国、澳门各1例，都有武汉市旅游史。远东航空去年停飞危机，民航局向交通部申请废证。远航董事长张刚维今天强调，只要民航局开出复飞条件，不要废证，新投资人就会挹注资金，维持上千名员工的工作权益。他也愿意让渡经营权，董事长换人当，希望民航局明确告知复飞需要多少资金，远航立刻准备资料提报。要是先废证再复飞，重走5阶段审查就得耗时半年，等于烧钱，投资人恐怕不会愿意从头再来。新投资人蔡孟哲声明，为了远航员工家庭生活，也为了离岛民众权益，只要政府同意远航复飞，他将挹注资金接手远航经营权，目前准备投资15到20亿，而且投资人不止一个，还有中部林姓房地产大亨，他们都看好远航。之前纯粹就是张刚维独资太辛苦，政府如果不想让问题扩大，就让远航复飞，只要复飞金流就会进来。远东航空停航41天，无度承诺资金到位却又跳票，今天声称只要交通部不废证，新投资人就会挹注资金， 民航局指出，远航违反了民用航空法，无预警停航，已经报请交通部废止民用航空运输业许可证。远航资金到位与否，与其无预警停航的事实没有关系。交通部次长王国才强调，远航搞错顺序，如果远航想要尽快复飞，就该尽快依照民航法申请，重新经过五阶段审查。王国才指出，远航停航很久了，飞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经过验证跟检查就复飞，实在危险。民航局五阶段审查，前三阶段都是文件审查，如果远航之前已经准备好了航务手册、机务手册以及维修手册，三阶段审查就能很快缩短时间。第四阶段验证和检验包含了人员以及航空器检查，这部分比较花时间。第五阶段就是发照，远航不用等交通部废不废照，现在就可以开始跟投资人商谈申请。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 2.67%， 比前一次提高了 0.22 个百分点，主要是多数国际机构下修2020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幅度有限，加上近期美中两国贸易紧张情势降温，贸易和制造业活动渴望触底回升。随着好几个国家推出了财政政策搭配货币宽松刺激经济，新兴市场及开发中经济体表现渴望比去年好。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66点，成为2403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7点，涨幅1.23%，226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7点，30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3点，涨幅1.04%，来到110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96点，涨幅1.06%，2828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3254点。108年度各类所得税扣缴还有免扣缴以及股利凭单申报期间为109年1月1号到2月5号，扣缴义务人请尽早利用网络依限期完成申报，利用网络申报凭单节能减碳，省事便利。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地区和金门马祖容易受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隽永落成。2913-1333。 金鼠年，大金空调祝您大吉大利，金玉满堂，天天数大金。 Daikin。 新年要开运，当然就开 Luxgen URX 去走春，越开越好运。 5+2超大弹性空间，精彩生活超展开。搭载 ADAS 安全驾驶辅助系统，一路都心安。 URX 全新上市，就换新79.8万起。 URX。 各位乡亲时代青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长林芝庙。这几年来乡亲甲芝庙徛做伙，予芝庙争取重大交通建设，甲完成真多民生福利。未来日子乡亲继续甲芝庙做伙来打拼，创造新的未来，拼出宜兰的好生活。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大发财，恭喜恭喜。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爸，你带回来的成云保全连结礼盒好香，好好吃哦！ 这可是成云保全过年才有的沐月雅致礼盒哦，里头包含了6款经典热销产品：玉丹波、蛋黄酥、桃山香柚、绿香绿豆、柴烧桂圆酥、原味凤梨酥，绝对是过年不能错过的好滋味。 现在订购春节礼盒还有85折优惠耶！ 年节送礼就选传祥五代的在地老味道，快上网搜寻百年饼铺成云保全。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比我们讲干话更干的人超多，然后他们的粉丝也比我们多更多，对， 就是看谁可以胡乱的多嘛， 对，就看谁 那种感觉， 看谁可以瞎讲乱讲没有内容的更多这样子。那讲干话bullshit这一件事情在娱乐方面可能很多人会取得娱乐，可是如果在该严肃的地方在bullshit的时候，那就蛮恐怖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事件呢，是中国的假疫苗事件。 假是虚假的假嘛？ 对。那其实这个中国疫苗事件呢，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自己先搜寻一下，你可以搜寻中国大陆，然后疫苗等等，你可以找到一些他们的背景这样子。那跟他们之前这个跟政治也有关系啦，然后跟他们那个政府体制也有关系啦，然后所以会有很多包括像是疫苗是假的啊，然后疫苗不够啊。那疫苗这个东西本来是要给新生儿，就是你生了小孩以后就打了以后，让自己的人体里面就是可以有 免疫， 对，免疫可以就是有抗体这样子。就如果你打那个东西没有效的呢，是过期的呢，甚至会让你致死呢。于是呢，就是中国大陆就是有这样的疫苗的乱象，然后发生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次。 他们人口多少？要准备多少疫苗啊？ 没错， 在台湾有时候疫苗都，你知道一推出抢成这样。 对啊，对啊，所以他们又加上他们那个计划经济啊，就反正就是很多啦，这样子。好，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个是中国的假疫苗事件。长春公司呢被披露了有25万剂不合格的白破疫苗，然后违规的销往了山东。施打了之后呢，可能导致严重的副作用。那接下来各省政府呢，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就出面自清，说我没有买这些有问题的这样子。好，可是呢，这个只要一被爆出来，大家就会恐慌嘛， 人心惶惶。 对啊，就害怕啊，所以大家就会说啊，怎么办呢？走，我们南下香港打疫苗。 南边没问题，南边过，他是往那个北部销过去的。 为什么要去香港？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啊，大家很明显知道嘛，之前出了毒奶粉以后， 我们去香港买奶粉，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看香港电影的时候，你也有看到有一部片在讲说，其实整个香港的所以我自己想要养小孩，我买不到奶粉，因为全部都被 扫货 扫光了，他们就从广州过来，深圳过来，厦门过来，然后就把这些就是东西都扫光。那为什么信任香港的东西？就因为香港有规范，因为你在那边一国两制啊，就是另外那个制度比较好嘛，就是你自己那个国家那个制度很糟嘛，监管制度很糟啊。好，然后呢，接着下来，这个长春公司呢，在十几年前它被收购为国有的公司，股份私有化，许多老牌的疫苗企业呢，都被同一个官商勾结的集团用相同的方式，用极低价格购买公司的股份控股，然后取得这些疫苗生产执照，开始无良的偷工减料，最后制造然后贩卖出去，这些疫苗都是粗制滥造，都是不合格的。 到底为什么有人敢赚这个钱啊？我真的。 因为这个疫苗其实要打的就是给新生儿打的哦，就是你的下一代，这样他们是不是他们就觉得说，反正 可他们只是觉得那个东西不正确，但不至于致死， 没有致死会死人的， 那就是很奇怪啊，为什么 完全没有道德？这真的就是四个字：道德沦丧。为了赚钱不择手段，那这些厂商呢，造假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赚钱哦，就是赚取高额的不法利润。所以长春公司呢，他在说，2019年第一季的毛利高达91%，我卖一个100块的东西，91块都是净利，这样子，只有9块是成本。明显啊，这些假疫苗大老板，他们其实都知道自己卖的是什么东西，他们也心知肚明这些假疫苗会影响千千万万无辜的小孩，可是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啊，我们都知道这很不道德啊，我们应该都不会做吧？ 对啊。 但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么丧心病狂？为什么这些人没有良心呢？今天在年前要跟大家讲的是 找回良知的故事吗？ 反社会人格的故事。下一个谁管你心又掏出了脊梁？ 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势安《坏掉的大人》。坏掉的大人还有得救吗？ 真的已经没救了，就是当你唯利是图，你的价值观里面 已经扭曲了， 你认为钱就是最重要的，或是你自己是最重要的，或是权力是最重要，你已经完全不管其他人的时候，是蛮恐怖的。但是接着下来这个数据更恐怖。几年前曾经有一本畅销书，这个作者叫做 Martha Stott， 他说4%的人毫无良知，如果4%的话，就代表 100个人， 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没有良心的，就是他愿意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跟目标去伤害其他人。每25个人就会有一个人这样子，有或是没有良心，这是一个很根本的划分。这个划分呢，就比什么智力啊、种族啊、什么性别啊划分更，其实是更重要的。有反社会性格的人，他们毫无社会意识，也缺乏道德感，他们不容易接受社会的习惯跟规范的限制，他们就是自我为中心，他们任性而为。这些人他们从小开始会先隐藏内心深处想要 躁动吗？ 他会，因为你是反社会，你要做大，你要干大事的话，他其实是想要控制其他人，你要他不在乎其他人，但是想要控制别人。所以他们一开始会先隐藏自己想要控制他人的那种性格，然后他们非常不认输，对外呢会先展现出非常迷人跟有趣的个人形象。那也正因为如此，一般大众呢往往就会臣服在这些人的热情、复杂和性感的魅力之下。读到这边，你应该可以想到某些政治人物吧？因为其实很多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为什么会获得群众的支持？ 还有他自己的魅力， 正是因为他们这种迷人的个人形象，所以他们可以获得支持。那古往今来的这些大政治家，有的是可怕的政治家，也是因为这样取得了权力，而让人类遭受了劫难。在美国，反社会的人格者4%。比得厌食症的人还多，厌食症差不多3.43%而已，比精神分裂，以前叫精神分裂啦，现在叫做思觉失调者，思觉失调差不多1%，还有结肠癌的患者， 为什么找一个结肠癌来比较？ 因为刚刚讲的就是都还是比较情绪上面，譬如厌食症跟， 所以拿一个真正身体的疾病， 拿一个真正真正的癌症，结肠癌0.04%，超低，得结肠癌的人很低。反社会人格的人数是思觉失调者的4倍，也是确诊结肠癌患者的100倍。所以你我身边或多或少 都有， 其实我们都有认识到。 你说你觉得很难开口，我知道你想说些什么，当你说还是觉得我很难得，应该微笑或沉默，是我一直太懂事，任你自由的犯错，错到无法再让你留在我的世界，是我选择 资的懂事。 既然说到反社会人格，如果假设真的我们的数据也跟美国一样是25人就有一个的话，当然我现在没有， 就是电台里面有一个嘛。 对，但因为我现在没有手边就是台湾的数据，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就以就是美国数据来评断。那这边呢，以美国精神医学会所发布的这个精神疾病诊断的统计手册第4版当中，他说如果一个人有拥有以下7个特征里面的至少3个，他在临床上就可能会让很多的精神病学家觉得他有可能是有 倾向， 对，有这个反社会人格的疾病的倾向这样子。第一个无法遵， 所以现在我们是要一起来想看7个你中几个， 对，7个中几个。 OK， 第一个你无法遵守社会规范， 我可以，我会红灯停绿灯行啊， 是。第二个你会欺骗性，喜欢骗人， 还好吧。 操纵性，喜欢操纵别人， 还好吧。 第三个，你容易冲动，你没有办法事先计划。第四个，很易怒，攻击性很强。第五个，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纪怡琳。 心中彻底抹去，把那些好的坏的轻轻遮起，藏进回忆皱褶里。飞天年华，空中的梦想家，传来电影 echo。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张望。什么一眼莫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人的一生难免都会说几个谎，但是如果你说的是会害死人的谎，那就不行了。 可是害死人可能不是一个人，是千千万万的人，这很恐怖哎。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在讲一些没有良心的人，丧尽天良的人， 呀呀呀， 干的好事。 刚刚说到这些，就是反社会。可能的反社会人格，他有什么样的倾向、 嗯？ 然后这些无良的人呢？我们已经讲到，像是我们很常看到，就政客嘛、名嘴嘛、这些，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你公司的老板啊， 哦， 你应该常常被交付过这些很奇怪的任务吧？ 嗯， 就是明明内心觉得， 为什么 这样不行吧？这样有点犯法吧？ 嗯， 这会害到人吧？但老板叫你去做，就去做， 不会啊 ，OK 啊， 不会被发现啦。 嗯， 我叫你做就去做。 嗯， 好，就是这一些人。那很多人呢会就是当这一些老板成功的时候，你甚至还可以在一些商业的周刊上面 哦看到他成功的致富法则， 看到他们的厉害的经营的法则、嗯、对对对，那成功的例子，然后还被夸赞说什么狼性坚强、 嗯、 其实他们只是有一个优势，那个优势就叫做没良心。卖假疫苗啊，假奶粉，假酱油，掺塑化剂的饮料， 还有那个烂油 地沟油的大老板， 对啊， 其实他们都知道他们卖的东西对人体有害啊，或是说他们就算辩称不知道， 嗯， 他们只是说应该没有差 这么夸张吧， 应该还好吧，但他们一点都不以为意，在没有出事之前，他们就是人人称羡的成功人士。 嗯，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 这些没有良心的人呢，处在这个绝大部分我们都有良心嘛， 嗯， 所以绝大部分我们都被良心制约的社会当中，他们反而有着巨大的优势。没良心的行为就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为处于绝大多数有良心的族群当中，他们如鱼得水，因为他玩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游戏。 嗯， 在这个嫌贫爱富的社会里面，他们是非常成功的，他们也因此步步高升，当然他们就更不会检讨自己的行为。 嗯， 也就是说在这些假疫苗或这些毒奶粉事件爆发出来之后，还有其实这个社会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辨认出，对，没有辨认出来没有良心的人，他们还继续在他们的事业岗位上面，未来也还会发生更多更多让你我瞠目结舌的社会事件。 唉， 讲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绝望呢？哦，我们这些 就是我们就玩不赢人家、啊。 我们这些96%有良心的人，我们出生就带着良心，难道我们就只能等死吗？ 嗯， 我们就只能被玩吗？那有没有办法有一天见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 嗯， 在这边我必须要再次讲一次。 等一下，我们已经要过年喽，我们要迎向有希望的一年哦。 我在马克信箱已经讲过了，善恶的因果报应论只存在宗教之中。而宗教是给人希望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是没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东西的。 那我不能怀着一些正面的希望活下去吗？ 可以，你要先做好这些准备。Martha Stout 他也提出了13个对付没有良心的人的做法，让我们好好的把这些心法给学习起来。 13条。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对你的声音，你的眼，你的手，我发誓说我没有忘记过。而关于你选择了现在不看，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我真心真意的等过。 你为什么要杨宗纬的脸唱这首歌？ 不知道哎、欸，李宗盛就是很配杨宗纬啊、李宗盛就是配 杨宗 纬啊，对，还钦定说来，我很久没有帮人家制作专辑，来， 有感觉， 制作一张，然后杨宗纬， 杨 宗纬痛苦，没有人这样改过我唱歌， 就被修成李宗盛了。13条，我准备好了。 首先。第1条、也就是最高原则，你必须要承认有些人就是没有良心，你要知道这一件事情， 是 你不要一直想着说、 不可能，有还是有一点吧，会知错能改的吧， 对， 你要知道有些人就是没有。嗯，第二条，在你的直觉这边，你的直觉就是这些我们有良心的人当中、啊嗯、你的直觉跟权威角色当中，就假设你的权威角色，比如说你的爸爸是没有良心的人、嗯、或是你的妈妈是没有良心的人， 你的长官是没有良心的人， 对，你的老板是没有良心的人、嗯、直觉跟权威角色之间选择听从你的良知、嗯、你的直觉。三，把事不过三这个原则当作指导方针。嗯，一次好，我做一下，第二次我真的过不去，第三绝对不可以有第三次 了、嗯、 第四，质疑权威。嗯，第五，提防拍马屁的人。嗯，因为他们背后就是可能爱说谎诚信啊、嗯、他们喜欢操纵，想要操纵你，所以一开始会先拍你马屁。嗯，六，如果有必要的话呢，请重新定义你对尊敬的看法。也就是有些人觉得说他很成功，哎、欸，他是大老板，他很有钱，哎、欸嗯，我在电视上看得到他，你看他说的头头是道，嗯、他有很多粉丝 follower， 哎、欸，嗯，但不代表他是对的，嗯，他其实可能是一个 无良之人，嗯，他也许取得了某些世俗上面的成功，嗯，那并不代表他是正确的，嗯。第七，请不要跟他们纠缠不清，嗯，你辨认出他们就离得远远的。第八，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开反社会人格者，你拒绝跟他们接触或沟通。再来，你要质疑自己的妇人之仁。不要因为就是觉得哦，他真的很可怜，他说他过不去了，我要帮助他或什么，请收好你的同情心跟悲悯心。 因为回到第一条，你要认知到有的人是没有良心的。 是的。再来第十条，你不要去尝试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事情。嗯，就是错已经造成了，嗯，你不要想说我要想办法去离开，离开。再来，千万不要出于同情或者其他理由同意帮反社会人格者去隐瞒他的真面目。嗯，拜托拜托你不要揭露我，你如果一揭露我的话，我会家破人亡，或者是不是 他在撒谎。 你就是你如果帮助他不揭露他，你只会创造出更多更多的受害者而已。如果你是个有良知的人，请赶快的离开他，拜托拜托。最后，保护你的灵魂，然后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高达96%的人是跟你一样的好人，而你好好活着就是最好的报复。不要想说你把我弄成这样我会死，嘿、hey, 你死了就没了。 再回到第一个，有的人是天生就是没有良心的。 对，你选择就是说我要让你知道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 他不会知道， 他才不会理你。嗯，我要让你知道我为你而死，他 don't care。 嗯，他 don't care。 什么文法，你不准叫我傻子， 去拼凑我们的故事，我懒得解释爱怎么解释，当谁想看我碎裂的样子，我已经有顽强重生一次。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胸口插了一把刀。 魔鬼中的天使来自于田馥甄。 所以总而言之呢，面对反社会的人，面对无良心的人要怎么办呢？其实说穿了 就是远离他， 远离他们， 切断他。 如果你已经被伤害了，请原谅自己，不是原谅他、嗯、原谅你自己。嗯，原谅你自己，因为你的善良，因为你的单纯、嗯、你被他伤害了，因为你曾经相信了他们的花言巧语、嗯、或是你中了他们的圈套。原谅自己，然后请带着你学到这些教训，带着对没良心的警觉心继续往前吧。 我们来听听宋冬野的《董小姐》。 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

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抹青》，跟你说拜拜， 拜拜。 人生回顾远方背影，才会懂魂牵梦醒。更执着于远去归离，终于为自己来聆听。年少时的简单远景， 年少时的简单远行， 天真到指尖数， 天真到指尖数，像天气迷航的流星， 为了谁的爱的来临，为了什么梦去追寻，是否能够播种一抹青。看了浮世绘的风景，听到无情歌的不平，蓦然发现自己原是真情。同时你惊喜，什么让你看分明，接力的人来自西里，自是命运自己聆听。 最卖座音乐剧登上大荧幕，安德烈·洛伊·韦伯音乐剧经典，联手流行天后泰勒斯，全新打造入围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